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9月26号星期二，骚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嘅。 今日我哋嘉宾将会有 Wing 仪啊， 耶！咁啊，带嚟佢嘅新歌《一了百了》啦，亦都系佢祝福三部曲入边啊吓嘅第二部曲嚟嘅。 系，咁就会讲下呢段时间，即系呢一个系列嘅构想啦。呢、一首歌系点样样啦？有啲位佢自己都几 touch 到嘅，又系边啲咧？ 冇错，咁啊，转头喺6点钟咧就会听到噶啦，演讲大师。你好， 一夜跳去演讲大师啦，唔好咁讲啊，分享一下啫。因为我一早都预备咗，谂住即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因为啱啱寻日就有喺即大学，其实有一啲嘅电台嘅学会嘅，即以前我哋 Team Power 会有大学站，即系会邀请一啲大学里面参加电台学会嘅同学会上嚟，即做一啲嘉宾主持咁体验下啦，系啦。咁跟住我冇记错系咪 U 秀邦，即普通话台都系又系。会围绕住校园嘅一啲主题咁样嘅，咁但系之前唔知而家呢段时间少咗定点啦，咁啊亦都冇乜点冇机会接触佢哋啦。咁跟住最近就受邀请，咁佢哋就有一啲类似唔知启动礼定点样，咁就去做一位guest。 你继续 做咩？你个样系咩？ 冇，你继续。 即系有一啲佢哋自己 program 嘅启动嚟，做一个 guest 咁啊，做一下啲分享咁样样嘅。咁系，我觉得都几有趣啊！即系人哋会邀请到， 已经系由一个哥哥变咗一个叔叔 啦。你谂下，都算系咁啊！做到第10年嚟讲，终于有人觉得你系一个 DJ 啦，请你嚟讲下嘢啦。 咁唔系嘅，你哋以前都有即系好多唔同嘅接触同联络嘅，应该。即只不过可能是即系咪即系每年佢哋嘅活动系咪都会有邀请一啲嘅朋友仔上去分享 咧？其实唔系 噶， 都冇唔识噶，其实即系事前完全唔知道嘅，系啊。咁跟住但系收到inbox， 咁跟住就了解咁 OK 啊。咁但系去到咧就发现，啱啱你讲个接触咧，其实原来系存在，只不过系唔知道嘅。就是、其中一个活动嘅干事，即系亦都系校园电台嘅干事啦。咁、跟住倾开偈，咁即系我都问一下啊，其实你听紧电台？你谂下而家大学生会、即系几多岁到啊？十零啦，二十未都唔知 啊，差唔多啦。 D.S.C. 之后 E.S.C. 十八系啊，十八九咁样。 跟住好奇就哦，咁都应该系听 D.S.C. 嘅即系 D.S.C. 嘅时候先第一次听电台啦，系嘛？即系正路啊？你觉得？ 又未必嘅，我谂即系佢哋再细个啲嘅时候咯， 即系搭车嗰啲唔计 咯，系咯。 即系我觉得要即系咯， 搭 车嗰啲。 哇！你嗰个要求好高啊！ 高啊！你嗰啲唔系听，你嗰啲唔系听电台啊嘛？你嗰啲有声侵入你耳仔啫，我认为。 你我都有权可以搭车嘅时候，诶、佢几得意喎，听下先咁样嘅啫。 即系嗰啲你搭小巴 咧，有时车佢哋翻学咧， 嗰啲好啲嘅。但如果你搭车前面播紧，你后面听到啲声嗰啲唔计。 好高要求啊！呢个人对啲听众 唔系啊，因为 太高。 因为通常嗰啲时候你根本听唔到嘅，你净系听到声嘅啫嘛，你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噶嘛。系、啊，所以嗰啲好难计划，即系叫听电台。 OK， 系啊。咁但系有趣嘅就系嗰、那个负责 take care 或者。嗰、那個幹事咧，佢話唔係啊，我聽細細個開始聽噶啦，我有聽你以前同天兒Eric 做嗰、個節目 Give Me Five 啊，個前設係我細細個， 終於都進入呢個階段 啦，前啫， 好耐之前啊。如果嗰段時間 幾年前， 跟住佢話我有打過電話上嚟噶咁樣喎，咁跟住我就嗱。因為好坦白講，每個星期都好多封煙啦，即係未必突然之間會認得把聲勢。咁但係 對方就一定會記得自己打上嚟講咩。於是乎我就問佢話：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你打電話上嚟係講啲咩㗎 ？OK OK。 嗰時有唔同嘅環節係可以封煙嘅，包括好似而家都有嘅，譬如講鬼故啦。有時每個星期打鬧隊，即係有啲似而家茶水間開個 topic， 大家分享故仔啦。或者嗰陣時有段時間係俾僆仔打電話上嚟嘅。 嗯，係啦，小朋友咁樣打上嚟，佢就係嗰一啲小朋友啦。跟住 佢其實佢覆我咧。我话你打上嚟讲啲咩嘅？佢讲咗三个字啫，就系话登机桥呢三个字，我就记得佢啦。 哦，因为好特别呢样嘢。 因为有好多嗰阵时我哋剪 trailer 嘅时候咧，我哋都好中意剪一个小朋友打电话上嚟嘅环节，因为佢哋有阵时咧，有一啲好语出惊人嘅内容嘅。因为有阵时我哋就会叫啲僆仔打电话嚟考我哋嘅。 OK， 考我哋意思即系你谂任何问题，你平日读紧书嘅时候，究竟系有啲咩问题？ 就问啦， 系啊，即系譬如常识科或者历史科咩都好，嗰时最初系谂住嗰个环节封烟系叫佢哋考我哋嘅啫，后屘先变咗系我哋可能会问翻佢一啲问题，例如系你最中意咩歌手咁，我哋会想做一啲即系叫小朋友界嘅调查，但系最原早系叫佢哋打嚟考我哋 IQ 题，跟住后屘由 IQ 题就变咗系你读紧书嗰啲咩常识科嗰啲，因为嗰个得意位就系其实佢哋读紧书呢一啲常识科，大家曾经都读过，但系你可能已经唔记得咗嘅嘢，系啦。系啦，即系假设要你由要读出呢、這、一个而家系八大行星啦嘛，系嘛，唔系九大行星噶啦嘛， 系 要你由最近太阳开始要你排个顺序，你都未必噏到啦。但可能你当年读书嘅时候需要噶嘛， 系啊， 即系呢一啲我哋觉得嗰时得意，所以有个咁嘅环节，同埋俾啲小朋友可以即系威下啊嘛。咁嗰阵时咧，登机桥呢三个字点解我记得呢？因为佢。嗰時佢未變聲，而家變咗聲，所以我唔認得把聲。我都咁同佢講，我話：你變咗聲，我就唔認得啦。咁咧，佢嗰時打嚟考咩咧？佢就話：究竟啊，嗱，記住一個僆仔嗰陣時應該係小學啦。 小學， okay、 你知唔知啟德機場有幾多條登機橋？跟住我哋全部呆咗啦，我同 Kenny 同埋 Eric 都呆咗啦。而 Rich 其實我哋三個都笑啦，同埋即時嘅反應就係：點解你會知道啟德機場有幾多條登機橋咧？ 而係你好多飛機都未必會係搭。 已經應該係赤鱲角㗎啦， 已經係轉咗啦， 類似睇書睇翻嚟嘅嗰啲咁。咁、我覺得嗰、那個我哋覺得有趣個位就係佢喺睇書睇翻一啲歷香港嘅歷史啦。而呢個歷史其實我哋係經歷咗嘅，即係譬如啟德機場存在嘅時候，我已經出咗世㗎啦嘛。 係 你經歷過，而一個冇經歷過嘅僆仔考翻嚟，然後我哋係唔識答嘅。 咁、這個、真係好難答。 所以咧就剪咗佢條聲出嚟咧，就做 promo 咁樣。 OK OK。係 跟住另外有一啲小朋友打電話上嚟都好有趣嘅內容嘅、即係例如唔知佢講同啲同學傾偈，唔知傾啲咩內容啦，即係可能講開運動咁問佢就話：咁你有冇中唔中意咩 Kobe Bryant 啊？咁樣，跟住佢話咩啊咩邊班人話咁。 同小朋友倾偈系好好笑，我都觉得系好好笑。 我你知唔知你知唔知 Kobe 班人啊？咁结果咩咩边班人话 咁？咁但系 好笑。 到你撞翻呢一个即系听众啦，即系而家已经大个仔啦咁样。咁有冇即系讲嗰啲咧最老土嗰啲就系、我都系当年俾你影响到，所以我而家去参加呢个校园电台啊咁嗰啲嘢噶。 又冇嘅，系啊，但系佢包都中意，都系啦，即系都中意听电台，知道有个魔力喺度咁样样嘅，咁所以就系我觉得呢一个嘅偶遇几有趣嘅，即系一个听众以前嘅小朋友嘅时候， 好 遇到佢大个啦咁样。 咁但系到你上去真系要 share 系 嘅时候，又系讲。讲啲同系即系同电台有关系嘅嘢定系点样？ 都关事嘅，即系其实我谂咗好耐应该讲啲咩嘅，因为始终我谂可能你都要谂究竟观众啦、直上人佢哋想知啲咩啦？咁、其实可能好正常系想知一啲有冇啲咩技巧啊、成啊嗰啲。咁但系呢啲似系工作坊多过系 想知呢啲嘅咩？ 我估嘅咋， 想知啲八卦嘢噶嘛？系啊，即系做电台搵唔搵到钱啊？咁嗰啲咁啊，唔系咁样嘅咩？ 因为我估佢哋想知技巧系因为佢哋有啲。自己可以體驗開麥嘅 program 出現，咁、我估應該關事啦。咁但係最後我就冇，我係講自己嘅故仔咯，即係講點樣入電台啊，係、啊，或者講下可能你會覺得我細細個就好叻講嘢啊，細細個夢想就做電台，我 sorry 全部都唔係啊。咁我同大家一樣，細個都會經歷過喺小班唔夠膽舉手嗌落車嗰啲時期啊，喺中學嗰啲辯論班制辯論嘅。唔係比賽喎 ，exercise 啫，企咗起身之後一分鐘一個字都冇講過，跟住坐翻低啊！我都有經歷過呢啲。 哇！我真係唔知道原來你有呢一 part 嘅。係啊，真係 好系唔叻辩论， 我 从来都觉得。 咁我同你系调翻转嘅，我细个系好中意做呢啲嘢嘅，但我去到大个嘅时候，我 系 好唔中意做呢啲嘢嘅。你而家即系细个咧，就系咧边一个要举名举手参加报名呢啲辩论比赛，第一个就冲出去嘅。但系而家你叫我。边一奔神，我哋嚟辩论冇啦，冇啊！你讲啊，你讲。 但你嗰啲辩论系小型嘅定系大型啊？ 小型嘅，校内嘅， 校内嘅小辩论 系啦，系啦，即系系啦，冇错， 唔系大 系啦。校外嗰啲大辩论，我就唔够胆去，未去到咁大胆住嘅嗰阵时。 哦，系，因为其实。所以事前其實我都準備咗好多一啲故仔要講啲咩，其實 mark 咗啲 point form， 咁但其實佢時間唔係好多啦，咁所以其實你講下講下都冇講曬嘅咁樣，咁 青春啦、啊、呢件事 都青春㗎，其實我都準備咗有一樣嘢，我都好少喺節目或者同其他人講嘅，其實我係有一段時間係會買一啲主持出嘅書去睇佢哋點樣樣去做主持， 哦、 其中兩個人啦，一個係劉在石。 是 一个是蔡康永， 你好像将本书借了给我看。 我成日讲好惊蔡康永、蔡康年老乱，是蔡康永， 是 啦，即是康熙来了那位。 有我都有。 是啦，咁嗰段时间是有一段时间是会看他们的书的，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看的时候呢你是不知道怎么用的。 是， 但是现在想回转，譬如我今次去准备回这个讲稿的时候，发现呢原来有一些我准备了的东西呢是 做到 做咗不知不觉嘅、 啊、入咗血， 即係你个 concept 原来存在咗，到你曾经使用嘅时候你冇特别諗，哦我用呢个 concept 等我喺本书度搵先，唔係而脑里面突然有个灵感，叮一声我可以用一个咁样嘅 approach 去处理呢件事、 嗯、 然后而家諗返原来呢个 approach 就係嚟自睇书學識 嘅。學過嘅。 最简单一个例子就係刘在石，好中意睇 Running Man， 我觉得佢做主持好劲，同埋好似每一个嘉宾上嚟呢佢都好熟知嗰个嘉宾发生过啲咩事近期咁，跟住佢喺本书度讲话，定系佢身边啲人分享就话，其实佢一个好勤力嘅主持。嚟紧呢个礼拜，假设你知拍个节目嚟上嚟嘅嘉宾，佢真系会预先睇咗好多佢近期或者过往一啲嘅 演出 啊片啊，或者如果运动员系比赛，会知道啲好重要嘅 keywords， 然后。去到節目裏面嘅時候，因為始終 Running Man 佢好多都會係一啲可能會有 chit chat 遊戲之間好多嘅嘢，你要帶好多素材關於個嘉賓嘅認知， 隨時掹出嚟， 隨時掹出嚟，同埋佢叻嘅地方就係你好似覺得佢一路都有 follow 住佢，事實係唔係係一件事，嗯、但係喺個節目裏面你覺得佢一路係有 follow 住呢一個嘉賓，而個嘉賓覺得好受尊重，你真係知我係邊個。係 係係。 咁當然佢喺本書，我印象中類似又話有陣時，譬如可能佢出過套戲，其實冇人話一定要你將嗰套戲。120分钟睇晒，但起码你要知道佢做过嗰套戏，佢做咩角色，里面有冇一啲咩嘅 衍 生嘅可能网络热话、 啊， 你要捉住呢啲 key points， 咁样你因为你其实你同佢喺个综艺里面你都唔需要讲翻成套戏啊，我睇下呢套戏啊，你做乜嘢，你嗰时俾个家人杀咗， 你第七分钟出场， 即系你唔需要嘅，但你要知道你嗰、那个嘉宾系一个点样嘅 background 嘅时候 ，show respect， 亦都俾观众觉得呢个人好专业，同埋佢好似好清楚晒，同埋好似好 friend， 同所有人都好知道咁。咁我觉得我哋而家成日都会遇到嘉宾时候，其实呢、這个、 啊、 老实讲，我哋冇办法，可能即系知道晒所有嘅嘢，但你起码会知道一啲基本嘅事情。 吓、啊，我成日都觉得点解你咁犀利可以记得晒？佢哋发生过所有嘅事情， 所以就系不知不觉原来模仿咗咯，系、嗯、啊，得过呢个球冇分享到， 勤力咯，而家听翻咯，希望班同学仔有听到咯， 唔知啊 ，I don't know， 咁所以就系咯，挂住讲好多，突然间学 到 首歌添， 学到嘢。咁第二样嘢同学仔要学嘅就系下次做，如果第时做呢个电台节目嘅时候，随手都要摆定呢个喺啲机入边，等你可以拿上手咧，就有一播呢啲电台经验咧，真系咧有呢啲嘅主持先可以分享到俾你识嘅，系我觉得好现实嘅问题嘅会系。 突然之间，我成张卡所有歌都播到， 系啊，你张卡突然坏咗系嘛？ 系啊， 你攞我张卡咯。 唔好啦，唔好咁啦，你继续讲啊，你继续讲下啲感受啊。 唔系，我觉得同埋都好嘅，下次有呢啲嘅话，你可以带埋我去咯。 因为寻日佢哋有问一个问题啊，佢哋有问啊，其实你平时点样防止 dead air？ 大家好想知道啲小朋友 系，即系永远俾自己 keep 住讲嘢咯，无论咩状况。 你 听 到 头 先我哋就 系 示范咗啦，话俾大家听系一件点样嘅事 咯。 系啊，同埋我哋会有好多即时嘅判断，即系佢哋会问好多。

想要满地白云，铺一屋可爱明亮的灯。WhatsApp 不复了，抹掉下文，留给我只需要我声音。今天不想你马路立沉，听朝先消化人类不幸。假使想批斗这样做人，叫过于自我，无非你心底里太不甘。 我开心，我很好，我可爱，我起舞，难道这样会使你变糟？我一个亦快乐，我攰我潜力图，原来我没有足世界好。 来做条鱼，身体里刻个我字，又着事摆多几下，跟我拍子。 离别痛苦的故事至少几天，多知我的事，人本身也是随意。 浮在轮光之间找一个爱字，有着时间同时已做成实对此。 其实美好的故事众所周知，而没有开始是因这种未尝试。 最听言外之音，一声喜欢我已是万能，能自制满足，还因你给所困太低等。 我贪吃又懒惰，着心怪无奈何，明日我或会出错更多，却不过极快乐。我只唱我的歌，才无伟大到为谁安坐。 来做条鱼，身体里刻个我字，有着事摆多几下，跟我拍子。 离别痛苦的故事至少几天，多知我的事，人本身也是随意。 浮在轮光之间找一个爱字，有着时间点知已组成实句子。 其实美好的故事众所周知，而没有开始是因世俗未尝试。为了出身一早个率性点，全力爱着 事摆多几下，跟我拍子。 离别痛苦的故事至少几天，我知我的事， 随心说意思没意思。其实美好的孽毒理应早知，而没有人知 好多时候呢，我哋会做好多唔同嘅事情去迎合其他人，去希望得到人哋口中嘅一啲赞赏同埋认同。不过有时候又諗一諗，到底佢哋口中嘅认同係咪真係我哋所需要嘅呢？有 Vising Selfish。 有错过平常我 I stay alone， 梦想抱紧你是我，尴尬太难逃过，自难自暖的火，不敢猜测太多。 习惯没有希望，是你令我没法习惯观望。想讲，但是又会害怕让你失望。不顾一切想远离喧哗，谁人可洒脱恋爱消失感觉 ？How can you say？How can you feel？ 最终讲。说清楚 How 对梦。 Yeah,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wow, 却飞。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wow, 却飞。 或者你要想清楚，有时人哋讲嘅一啲说话，会唔会系以退为进，或者以进为退咁样，想同你嘅关系保持一个距离呢？但有 JNYBeast 同埋陈一算，除非。

情人留体验，挑选了我错过你，结局较肤浅更浅。无人可比你好，明明应该更好，连原因都不知道，便各走各路。到了无人都听说你与谁人好，与我无关，怎么问候？或者该庆幸我不必多放倒，这才很糟糕。知不知过去十个月里，你发般的乐趣，我也有我陶醉。某个旧了居，曾经风光地被嘉许，如今更迁入另一区。我们并未特别，谁不安心的爱过谁特别，就在异想天开的话直到永远，再证明这永远很短。无人可比你好，明明应该更好，连原因都不知道，便各走各路。谁人好最美，留低很多问候，或者天注定了这么比较好。No no no， 得到过那用为面，死心不息，春风得意也非好汉子，仍然继续让这份。 一年听过有两首作品，有 Ian 陈卓贤《仍在》同埋 MC 张天赋《与我无关》。 神化一起，奇怪一起，你的飞起，越要在乎自己，被一般的要吞噬，一群如何离弃，打击你我包庇，斩得过是我，转起，笑着去迎合你。 做人最紧要随时都装备自己啊！ 所以我都好想知道呢位嘉宾出歌与出歌之间会做啲咩噶？我要送呢一句俾佢，以备 win 时之需。 哇！我哋平时准备嘅咪就系谂定啲卷轴咯。 劲啊！每次都要谂， 系啊！今次我哋呢一个哇走音添， 呢、這个系咁样拎住咧，好似啲 fans 啲 banner 咁 啊！英文英文， 系啊！因为我哋发现啊，其实你嘅英文 Vince 咧系可以有好多食字嘅方法啦，系啊！咁、啊、所以我哋今次呢、這、一个我觉得用得几好嘅位置，即系好似系一句 sentence 嘅中间咁样咧，又平时成日都会讲咁样样，又好似扭到个意思咁样样嘅、 嗯。多谢， 系啊！咁啊，希望你中意呢一卷嘅礼物啦。 我要储齐一 set 嘅我又 OK。 系啊， 好多卷， 系啊，好多 set 啊，又因为 储满六卷就可以换啲嘢， 可以储印制咁样，有啲特别嘅，有啲特别嘅礼物咁样嗰种， 系啊， 因为都一段时间冇见啦，咁、其实因为我哋成日都好好奇嘅，即系藉住呢一卷咧，就系、其实有阵时候，譬如做歌同歌嘅 promotion 中间，除咗会真系叫准备首歌啊、创作啊、开会好多之外，其实中间呢段时间，譬如喺你身上会系做啲乜嘢嘅咧？通常？ 其实都同普通人一样咯，即系撇除做歌手啦，咁都系中间，如果即系可能会约翻啊好耐冇约嘅朋友啊，见翻面食下饭啊，聚下会啊，跟住如果我真系嗰日冇嘢做，我又可能要放松下，我又会。做个按摩啊，即系嗰啲即系女仔嗰啲事啦， 即系 book 下啲 massage 嗰啲， 系啦 ，massage 做咗 facial， 最近系做咗 facial 啊。其实中间我想讲歌与歌之间都唔系好多 break 噶咋，你即系我宣传紧呢只歌嘅时候，我已经做咗下一只歌，系啊，因为个。即係準備時間都長㗎嘛， 係因為好多時候，譬如做緊一首歌訪問，你已經譬如我錄完之後，你已經會講話，我其實已經準備要錄下一首啦， 係啊， 咁所以其實一首歌，譬如我當而家呢個祝福系列為例啦，之前同歸於盡或者而家一了百了，其實成個 preparation 嘅時期有幾長㗎？要需要 每一隻歌嗱，其實我哋呢個 project 係上年嘅年尾已經傾啦，咁每一隻歌我諗錄音。我会预一个月时间咯，但、当然唔系日日都录啦。跟住之后就拍 MV， 我谂个零两个月嘅时间就松动啲咯，系咯咁样，大概咁，所以可能你宣传完一只歌，跟住跨住就系做紧另外一只歌，先至可以。 即系接住咁样咯。如果系要咁嘅 schedule 嘅话，系、哦、啊。 但系你话譬如录音嗰有一个月，系咪因为即系虽然话唔系日日都会录嘅、嗯，但系嗰个状态个人其实嗰一个月都系处于嗰个叫做即录音嘅。 可以咁，因为我录音唔中意咁密嘅，即系我唔可以三四日咁扯住嘅，咁、可能。起碼都隔一日咯，有時可能錄兩個 session 就隔三四日再錄咁樣，因為我係覺得我要消化一下，再諗下，又會唔同嘅，即係我唔中意死坐啊。就算我喺個錄音室裏邊咧，我都唔係可以不停咁錄咯。可能一嚟咧，我就要嗌嘢食嘅， 食啲嘢先飽飽肚， 食啲嘢先咪嗌定先，跟住中間咧覺得攰咧。就會出去食下嘢，行個圈啊，飲杯咖啡，再翻嚟。咁所以我錄音咪中意 chill 少少咁樣嘅。 但係好多時候就係話做音樂嘅一啲朋友們都需要一啲叫做真係俾自己沉澱嘅時間。嗯、對我嚟講啊，真係沉澱嘅時間，可能係講緊真係有一個比較長啲嘅 break 啦，即係俾自己放空下個人啦，諗、清楚自己嚟緊嘅工作啦、沉澱嘅時間、對你而家嚟講係有冇呢樣嘢嘅存在嘅咧？ 有嘅，咁、但系就冇话 officially 话做一只歌沉淀一个月，冇咯。但系我觉得我自己沉淀嘅时间就系夜晚嘅时分，即系可能去深夜嘅时候，突然间谂下嘢，就会谂到啲嘢咁。总之我系唔可以好急咁样咯，因为有啲灵感系。做咗系见到啲嘢，跟住你就会哦，我觉得系咁、或者歌系咁啦， 系 MV 有啲谂法上系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夜晚咯个时段就系我去沉思嘅时候咯。 咁有冇话夜晚特别俾自己有啲做啲乜嘢去进入呢个状态？因为有一啲譬如好似我咁咧，我就中意总之喺条街度行啦，即系譬如假设我要谂啲嘢定点，我行到谂唔到咧，我就唔翻屋企噶啦，或者又系中意夜晚嘅，即系夜晚好似个世界静少少，好似会咁。譬如你要进入呢个状态，有冇一啲嘅嘢会做？即系除咗行， 我会 lock 自己喺房度度。O K， 系即系真系凌晨深夜嗰啲两三点喺间房度，自己可能坐喺度。我屋企可能有块地毡嘅，跟住我趴喺地毡嗰度，即系一啲好唔系中工作嘅状态嘅啲 posture 去令自己有啲唔一样咯。即系我又唔中意好坐住喺度做嘢嗰啲，好坐唔定。 系 咁就系咁咯。就系咁噶咋， 即系个地毡， 或者饮下酒咁样夜晚， 即系播少少啲平时可能唔系自己即系做嘅嗰类嘅歌，听下其他嘢嗰种。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先决条件，屋企要有张靓地毡， 先有地毡，有啲酒啊， 有啲酒系。 嗱，即系除咗嗰张地毡之外，你觉得你嘅工作环境或者屋企环境有啲乜嘢系帮到你去 prepare 呢一啲嘅？ 工作嘅環境， 使唔使成日點下啲香薰啊？ 香薰就有嘅，我每日都點香薰嘅。本身我工作室咧，我就已經佈置咗係一個，我覺得係我係佈置佢成一個北歐嘅風格。咁可能我估啦，我 inspiration 係一定要可能，因為間歇性咧，我間房係會暖嘅。系啦，咁間歇性有執扒嘅，咁我覺得執扒房令到佢突然間好。乾淨啊，好整齊咧，咁又好似即係好似 clear 咗啲嘢咁樣咯，會有呢一個心靈上面嘅。即係如果間房好亂，因為有時可能我哋好多客户會送啲嘢俾我啊，因為擺曬咁擺擺咁樣啊，咁執下令到佢 clean 啲，咁可能嗰個時即係間房乾淨啲，又會令到我自己覺得舒服啲。 哦，但你話啱啱北歐風嗰個工作房就同啱啱你講有地氈嗰間房係唔同一間房，同一間房嚟 房咯， 就喺裏邊 嘅。 係 啊係啊。 咁但係嗰陣時 day one 係點樣會選擇咗呢個即係北歐風去作為一個工作室嘅風格嘅？ 我諗一向我自己中意，即係好似少少日式啊，但係又唔係全日式嗰啲榻榻米嗰啲啦。所以我自己就上去，因為我中意睇嗰啲上網睇啲室內設計嘅，咁撳哦。原來呢個係北歐風，一直都唔知道嘛。即係有啲人可能中意啲美式嘅，咁即係可能鐵啊或者工業風嘅。跟住我慢慢就發覺我自己中意呢一種簡潔，同埋多啲木咯。 哦、 即係我有好多木嘅傢俬，即係台木啦。跟住之後我啲 pen 嗰啲 pen holder 啊、phone holder 啊都係木嘅。跟住有條木嘅樓梯仔啊，咁樣咯。 哦，有冇咧？即係所以我哋而家去唔到咧，有冇簡單嘅一個 room tour 咁，好似即係有個地氈之後，其實裏邊嘅佈局係點樣去幫助你平時去做嘢？ 我一入房啦，直入啦，跟住左邊就係衣櫃嚟嘅 ，fix 咗噶啦。跟住右邊咧就係、是、哦，右邊咧有一架 飛機餐車。 哦，我點解咁特別嘅？ 係啊，係啊，咁因為嗰時有個 friend 話，原來 airline 咧係會可以買到佢啲即係。員工是可以買的，我托朋友幫我買了，咁跟住我就覺得很好用嘅，咁有個一架飛機餐車啦，佢係唯一一個工業風嘅，都係鐵嘅，佢就咪鐵啦嚟近，跟住之後我嘅梳妝台鏡全部都是木嘅咯，跟住之後對入去對住嗰、那個，因為我間房是向海嘅，咁向海嗰個就有個琴嘅。我就特登要向住个海，即系我虽然我唔系真系弹琴啦，但系我有时会做嘢需要个琴嘅时候，我就中意咁样望住个窗咁样咯。跟住个琴喺呢度啦，跟住之后有张 L 型嘅台咯， 系 就系木嘅 L 型嘅台，就非常好用嘅，我觉得，因为我后悔冇早啲买啊，即系原来啲 L 型位咧可以直情买一张咁样嘅台咧，系用晒成个位咁样咯，系啊，咁。大概都是咁，都是木色咯，啡色为主咯，我间房，跟住地下就白色嘅地毡，白色加少少线条嘅一啲 pattern 嘅一个地毡，我张凳都是北欧风嘅，绿色嘅凳嘅布嘅，跟住 pan 就是木嘅咯， 哦， 所以 有冇画面， 有画面，直头可以置身于一个北欧，可以对住个海咧希腊嗰啲咧，即系嗰个画面又会幻想 置身于呢个北欧啊， 希腊嗰啲屋系咁样样， 跟住会有啲假嘅 candle， 我好惊点真火，因为 啊 系 假系都喺嗰时喺瑞士买啊，嗰啲假嗰啲 candle 摆喺 上度，拍制就会着嗰啲 系 咪？ 系啊， 但我觉得几中意嗰个琴对住海嗰个位置，其实有啲咩 moment 通常你就会行埋去嗰个位度，即系头先话有需要嘅时候啦。例如系啲咩嘅时候，即系 成日都喺嗰度。我唔系借个琴嘅，有个电脑。咁我电脑成日攞嚟练歌啊，或者我成日用 Garage Band 嚟练歌或者整啲音乐，我就向住个海啦。咁之前曾经有睇过风水，就话唔个台嗰个向个方位咧，应该向住逢墙嘅。 系。 但系最后我都系选择咗向个海。 咁如果讲舒服，真系好似对住个海， 即系 系 啊，即系我又觉得咁我都系顺住个心去咁样。 最开心都系咁，海景最紧要系海嚟咁样有 望 啊嘛。 系啊，我都系又系你好似望住个海，好似唔知啲灵，好似因为冇尽头嘅时候，你冇嘢框住咗咧，谂起好似舒服。 有阳光洒入嚟嗰阵时，我觉得系好舒服咯个感觉。 但我又好好奇，到底嗰架餐车系因为方便你可以移动佢，即系我想食嘢嘅时候，我摆晒啲嘢喺度，咁中意拉过嚟，好啦，我食到咁上下，我唔想执住嘅，我就推走佢先，继续做埋啲嘢先咁样。但系点解会想添置呢一个嘅物品咁有趣咧？ 话说咧，就本身我就冇谂住买嘅，跟住之后咧，因为我男朋友系发型师嘛，咁佢好需要一架车，嗰啲推车，跟住整头发咪出车，跟住就原来有得买呢个新车，跟住我就送俾佢 for Christmas present 嘅，咁同步我自己又买咗一架咁样啦，跟住我就唔系攞嚟放食物嘅，我嚟放化妆品嘅，就超好用嘅，因为佢即系佢又几有型啊嘛，跟住啲格数又几好咁样咯，咁就冇攞嚟装食物嘅，其实都有谂过要唔要加。多一部放喺厅度， 全屋都系餐车 ，copy T 系啦， 即系有旅行嘅感觉，摩定北欧风啊，即系旅行，长期都好似有得去旅行咁样嘅感觉。咁但系喺即系呢一间房里边，头先讲完之后都好有 visual 啦。咁但系啱啱你喺度都讲哦，工作嗰个位置望住海嗰位，有冇印象？可能近期有边啲 project 或者一啲咩嘅谂法，可能真系喺嗰个位置嗰度，真系萌生咗出嚟。 俾个海影响， 我觉得全部都系嘅，其实 系啊， 我全部都系。在那个位置去不同的坐姿啦，即有啲系啦，唔出得街嘅坐姿， 同呢只脚 系啊，同呢只脚啊，嗰啲即系咁样好 casual 咁样，就喺嗰度，但唔系呢个嘅话咧，就会喺床上边咯，即系我系唔可以好 proper 咁样坐喺度咁样咯，就喺呢啲环境度诞生咯， 系，因为海洋系列咁好直接，我又会谂到啫，你嗰时海洋系列同你会成日望住佢会唔会有个关系咁样喺度噶嘛， 又冇直接嘅， 系，咁佢而家呢个祝福系列啊，即系开始咗去到而家第二部啦，咁其实呢一个嘅 project 话上年开始，其实嗰时又系点样倾，将嗰啲用啲好看似负面嘅名，但系其实有祝福意味呢个 concept 嗰时点样？ 因为开始嗰时其实谂咗好多嘢嘅，即系 before 有祝福咧，之前系想有几个 topic 系无尽啦，或者系生死教育啊，咁最后系觉得我记得最后个 conclusion 觉得我其实啲歌好似都疗愈紧一啲有伤痛啊嘅一啲人啊，咁 下一步是乜嘢呢，就是想俾多少少 blessing 大家。咁、但係就咁讲俾一个 blessing， 即係可能好似又太 casual 啦、即係好似冇乜嘢囉咁样，跟住就讲下讲，不如调返转将用啲负面嘅嘢放一啲正面嘅能量咁样。 咁跟住就去揀一啲大家看似好負面嘅字體，佢有冇另一個 interpretation？ 係啦，係啦，係啦。 哦 ，OK，、所以就會譬如由之前嘅《同歸於盡》去到而家有一了百了呢一首啦，即係個意思，大家一路知嗰樣，但原來再細心睇有另一個意思嘅。 一切未來沒有了。世事从来无法意料，而人越大越弱小，生活越无聊，无憾是咒诅，遗憾是祝福，太多开始了，太多需要结束了，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豪华丽蓬佩，可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你去。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都呼叫，过去的都过去了，在路上谁回头，怎呼吸北风吹，前尘像雪在飘。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豪华丽蓬佩，可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了，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在飘在摇，从今天不飘摇，谁管心心两感受不渺小，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发现谁重要，未了都要算了，落地狱陪望河承受的漂亮地忘掉，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在飘， 一阵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咧，会继续有泳野骚动音乐详细介绍呢一首《一了百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九龙地盘日前发生的致命工业事故，据了解，警方正系循多个方向调查事故原因。案件由油尖警区重案组接手跟进。消息话，警方日前已经同两个证人会面，包括承办商瑞建机电工程的负责人。案中两个死者都是分判商审视创建的雇员。一对智障中年兄弟在寓所死亡的事件，医管局说两个死者的弟弟曾经向医务社工说两个兄长有能力照顾妈妈，而医护人员上星期六曾经见过这个弟弟，得悉两个死者生前有能力自行外出和买东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需要翻查更多资料了解事件。不过他说，无可否认当局需要加强对照顾者的服务。昨日展开全港撑照顾者行动，同时24小时支援热线182-183已经开通。截至今日下午两点，一共收到127个电话，当中很多属于查询，部分人需要以电话作情绪支援。玛加烈医院和屯门医院先后在今个月和下个月第一次推出中西医协作癌症治疗先导项目，为计划或者正是接受化疗、电疗的病人提供针灸服务，舒缓并且预防有关疗程常见副作用，包括周围神经麻痹、口腔干燥症和肠胃不适等。有关服务获政府资助，合资格香港居民每次收费120元，综援受助人可以豁免收费。医管局话，计划属自愿性质，亦都系第一次喺日间治疗中心提供中西医协作服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意外事故啊，喺新界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凤吉乡嗰度咧有意外啊。而家龙尾去到新丰花园附近嘅新田公路元朗方向凤吉乡段有意外，龙尾去到新丰花园。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线咧都多车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兆湾仔嘅支路就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马坑涌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军营，龙翔道嘅龙尾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港岛咧，而家中区嘅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利北道至到罗便臣道系多车嘅。江乐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嗰段咧，都系繁忙啊。九龙方面，呈祥道荃湾方向转落去青葵公路之路咧，现时系多车噶，龙尾去到苏屋村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原委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领衔主演。 故事讲述胡晓歌同佢喺新旧院委大院里先后两任同事们，喺新时代之大趋势、大变革底下，顺势而为，一路而行，艰苦奋斗，中横上下实现理想嘅故事。 国剧830院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做老板嘅 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送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呀。 以备 Win 时之帅。 今日松动音乐咧，继续有 Vince 喺度嘅，咁啊，由你嘅新歌一了百了就系呢个祝福系列嘅第二部啦。咁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呢首歌嘅，再交俾你揭晓嘅。 咁啊，我估先啦。首先咧，一了百了，我去睇翻佢嘅结构，我觉得佢作为一个流行曲嘅结构，特别系在于佢嘅段落系 A B B B 咁样去。如果冇理解错的话 ，A B B B， 因为我想一了百了嗰度，每个我想一了百了都系一段 B 啦，对我嚟讲系啦，所以有三段 B。呢个架构系同即系比较叫我哋传统 A B A B C 嘅做法系比较唔同，所以我想估嗰样嘢就系、是。当你要唱三段 B 段，即是我想一了百了嗰一段的时候、每一次个层递不同，你要表达的那个情感都不同，如果不是否则那三段会很容易变了重复或者会闷一点。刚才听你讲话可能每次录音、只会可能是录一个短短的时间、跟住休息一下再回去录的时候、我估就是每一次的一个 B， 其实你每次去录音就只会录一段 B 段，就可能今日录完呢一段，我唔录下一段 B 段住啦、下次嚟我先录第二段 B 段。我想估咁样样估系， 咁我想估系，因为我觉得今次听落去你 vocal 好舒服，一路去住嘅时候咧，我觉得会唔会嗰、那个 point 就系好似歌词一路所讲，就前尘像雪在飘，嗰、那个飘啊、我觉得系唱，因为 even 去到后面一个好澎湃位置都好，你嗰个 voice 都唔会好似啊，哇，要好用力咁样啊，怼晒出嚟，因为好似就即系 flashback 紧嗰种感觉。我觉得即系嗰个精神就好似就系、前尘像雪在飘，回顾紧嘅时候，哦，其实个状态就系好轻飘飘，好 smooth 咁样去。我觉得呢个可能系今次去演绎呢首歌 approach 嚟嘅，系、啦。好啦，两个估法啦。 如果错嘅话，直接话我听都得。系咯，我对佢嘅结构理解有错误，你可以指正翻我。 系、okay, 啊，先讲阿斌嗰个可以。 我自己因为咧都有人咧 interpret 咧嗰、那个，我想一了百了两次咧， 系 有啲人 interpret 佢系 chorus， 系， 但我自己就唔系，我觉得佢系 B 嚟嘅，但佢有 chorus 嘅、就系、是、为 为抱紧 生 命 变放可以生存嗰度就 C 咯。 哦 ，OK OK， 就咁样转落去， 系啦系啦，但系佢个结构就唔好唔同， 系 平时可能个 chorus 会 repeat 几次咁， 冇错， 佢得一次咯，咁你留意翻嗰啲之前咧有隻沉溺咧，都係大概咁樣，佢 chorus 都係一次就係、 是、 就過咗咯。咁關於我錄音咧，我又未去到咁至於淨係錄個 B 嘅，因為都錄四個鐘嘅。咁通常都會 try 咗個 verse， 跟住去埋個 chorus one 咯。 OK， 然後再下一個 session 咧，翻嚟咧又會覺得 有啲嘢要補下嘅，補補下咧又成段又補咗去了，咁樣咯。係呢、這個就係我錄音嘅習慣。 所以嗰個過程就會係每次錄完一整首啦，咁然後翻去再聽下到底邊啲位置再調整，就成首再睇下攞翻嗰啲位置出嚟再補翻咁樣。 我應該係錄一個 verse 一個 chorus 啊 chorus one， 跟住就唔掂 verse 第二製轉噶啦，跟住係啦，每次一 part 咁樣， 每次一 part 咁樣， 跟住再翻去聽下有啲咩要補，可能下一次有機會係唱埋落去嘅，咁之後再補下啲， okay. 譬如呢一隻咧，我記得嗰個 at lip 位咧最尾啦，好多嗰啲 好多轉音 嗰度，跟住唱嚟唱去我都覺得個 feel 唔係好啱嘅，咁有一個 session 係淨係錄嗰段嗰段。 系嗰、啊、段嗰、啊、段应该系 精准地录上去， 系应该净系应付嗰一段都要啲心神 咯，系啊系啊系啊，就 系 咁啦。 咁至于头先我估嗰个即系个 voice 嘅 approach 啦， 个 voice 嘅 approach 都系嘅，即系今次我哋有试过，即系有啲澎湃啲，尤其是后边啦，澎湃啲。咁最后就决定系唔使咁辛苦嘅，即系好似想轻飘飘嗰种感觉啦。因为只歌一了百了都系讲放低啊嘛，咁就唔想大家听得嚟好似哇好沉重咁样，所以都系选择咗用一个比较松少少嘅 voice 嘅 placement 啊。因为其实可以 bell 上去嘅，即系可以嗌大力啲嘅，但系有啲位置就bell 少少，跟住就去啲 mix 通咁样松啲啦，把声可以。 但其实嗰、那个嘅依个处理，即系譬如 hold 住唔俾自己推上去，其实系嗰、那个难度系会比我、推上去系高啲啊，低少少定系其实唔同嘅嘢嚟嘅，只不过系 两样都难嘅，因为 belting 咧即系嗌用真音嗌上去，其实佢会刺耳少少嘅，我觉得把声。咁、但系嗰个 mix 咧，要令到佢有个肉紧。都是难咯，所以不过我自己个人我就 mix 系强过 bell 嘅，即系真嗌上去嘅，咁所以呢一只歌我 live 有时候我就真 bell 上去，即系情绪到嘅时候就会嗌出去，系啦，因为你有画面有成，咁你就唔可能未必会斋听觉得咁压迫嘅，咁所以睇现场我自己个感觉系点咯。 系，咁Vicky 佢喺即系呢个录音嘅过程当中，咁佢点样又同你一齐去啊？大家去经历呢一个，即系好似一个前尘咁样，顺住个歌词一路经历一生嘅状态咁样。 哇！呢只歌即系嗰个本身咧个 bridge 位有几粒音系再高啲，即系唔系 hit 唔到嘅，大家都觉得 hit 到，但系都系觉得辛苦咯，即系有时候未必需要。去到咁準啊，即係都襯翻隻歌嗰個氣質，係啦。咁所以有某幾個音咧，我就同 Vicky 傾過，可能要改一改。譬如嗰度係白飄在搖，從今天不飄搖，誰管三生兩金，半生兩金身不妙，是本來係高金身不妙，但係我哋就將佢降咗個 melody 啦。咁而家就盈盈地，我覺得都 OK 嘅。所以喺同 Vicky 嘅溝通就一啦，即係確實個 melody 嘅走勢啦，跟住個感覺就係、點樣係可以用一個輕啲嘅方法去演繹對生命嗰種慾緊咯。 因為呢個亦都真係好似啱啱你講緊，即係呢一首歌其實嗰個主題，其實今次呢個都好大啊！即係由第一下敲嗰種好似哇，即係一出世嗰下係夠鐘咁樣有嗰種敲石嘅敲喪鐘嗰種感覺，跟住我一個好似經歷咗一世，跟住又翻一個循環呢一種。個 topic 好大嘅，咁其實即係追輝老師咁去定調呢、這、一個即係一了百了，佢冇都講哦點樣樣由同歸於盡一個比較 sweet 啲嘅、好似結婚嘅歌啦，希望可以做到嘅、去到呢次呢個咁大嘅 topic 咧。 其實呢一隻咧冇 specific 去雕琢、因為我哋都係成三隻歌一齊傾啦。咁只不過呢隻歌咧。我覺得輝哥寫完之後是令到件事再宏偉了的，即譬如他用很多比起一了百了搭月亮去銀河跟住又落地，即水揸下海的那種感覺去寫出對人生、你可能要經歷過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挫折啊、喜怒哀樂啊，你才會學識去放低咯，我覺得佢就係想用，我估佢係用呢種方法，因為佢唔係好寫得好 specific 一個故事，好多都係意象嘅。 係，咁你自己去即係消化呢份歌詞嘅時候，咁你自己亦都點樣 input 自己嘅可能經驗啊，或者一啲對生死嘅睇法落去咧？喺呢度 都有㗎，即係我會覺得就係融入翻我當時錄歌嘅。 處境咯，即係可能有啲時候都會有一啲塞住嘅位置，即係可能會擔心一啲嘢或者驚，跟住都係諗翻呢隻歌嗰個本質就係、是，所有嘢都可以從頭嚟過，即係成隻歌我落拿住嗰、那個。中心的 message 俾自己就是唔紧要嘅，我就从头嚟。无论我失败，跌倒几多都好啦。咁大不了我所有嘢重新嚟过咯。 嗯， 就咁样去用一个即系放低轻松嘅心态去唱，加埋 MV 都系咁样心态去演绎咯。 因為我覺得有兩句其實我都即係消化咗好耐，我先諗到佢嗰個深層意，即係無憾是咒助，遺憾是祝福咧、 哦。 即係呢個又係好反面嘅，即係大家會覺得我、無憾係應該係好事，遺憾係唔好嘅事咧。但係又調翻轉咁樣去講噶嘛呢一個。 係啊，所以呢個其實就係我哋今年嘅主題咯。 係， 即係將啲負面嘅嘢變成好嘛，即係無憾是咒助。即係如果你覺得人生里面样样嘢都要无憾嘅话，咁你人生就会好辛苦咯。咁、有时候都要去接受或者去暂时接受一啲遗憾咯。跟住遗憾是祝福嘛。有时你觉得留有少少遗憾俾自己都 OK 啊，唔使样样嘢都将佢一定去到你心里面要去到尽嘅，即係尽力去做好每一件事。但係到某一个 point，你都要学识去放低，唔系嘅话你好难去前行啊！我觉得系、心态咯，我觉得系。 而喺做呢一类型嘅作品嘅时候咧，我觉得有一样嘢都同你头先讲嘅呢种心态系一样的，因为做呢类型嘅作品多多少少喺当中会有啲啲嘅瑕疵系容易走到出嚟啦、或者可能系有啲不协调嘅感觉啦、去做呢首嘅作品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位置就系自己考量就系、有啲位置好似觉得争啲，我系咪应该要将佢追求到？最理想，定还是、有一啲嘢都可以接受系佢而家咁样嘅状态咧？咁 即系录紧呢只歌嘅时候，咁我谂翻起就系唱嗰个 adlib 咯。本身大家都会谂住，OK 啦，都唔系太难听啦嗰、那个位。咁但系我又觉得，咁既然有时间， 系 咁就俾个 time 自己，俾多一个 session， 我再试下去唱。咁就喺個 session 攞最好。如果個 session 都可能覺得未夠好或者點，其實都要放低，你唔可以冇自己嘅錄嘅，派唔到個台。咁都係啦。咁跟住後面你我又會諗，唔緊要啦。咁即係後面嗰個 edit 位，其實都會有其他和音啊，其他 instrument 夾埋件事，就唔係我聽嗰時咁赤裸嘅。有時你自己歌手自己聽嘅就會，哇！呢個位唔得喎，咁樣咁樣，但係可能襯翻成件事又 OK 嘅，同埋有時又而家接受把聲嘅瑕疵咯。有時我覺得啲音唔係去到最準咧，反而佢有一種遺憾咯。即係無憾事就做遺憾事祝福，我又覺得我唔使唱到個音 exactly 喺嗰度，因為有時你情緒到你喊或者你有 feel 嘅時候，嗰、那個情緒就可以表達到嗰樣嘢，就唔一定要去到最精準咯，都唔係走音啦，當然 係係係。咁我喺錄音嘅時候，可能喺邊一啲嘅段落，你自己有頭先講嗰個情緒都到得幾勁嘅喎。 個 verse 係 一切未來沒有了嗰啲尾音咯。以前我會將啲尾音一定捉到好靚嘅，一切未來沒有了，一定夠係了咁啊。但係而家一切未來沒有了個了。就算是有少少 off 咧，我覺得都 OK 嘅。 但你話呢個 verse 嘅情緒都係在於有啲咩 trigger 到你，即係 recall 咗啲乜嘢而有嗰個 feel 咧？ 哦，哇！佢一嚟就一切未來沒有了，我就真係可能會有呢種感覺㗎。即係你覺得有啲嘢搞唔掂啊，哇唔掂啊！世事從來無法預料，呢兩句已經都係好可以 apply 到係。生活到啦，即係好多嘢你都預料唔到，咁覺得未來沒有了。咁跟住下一句就是、哦，唔係喎，提醒自己，世上無法預料，人越大越弱小，生活越無聊。這個都係可能上一啲年紀嘅人先會 get 到，即係你越大個， 人生練力開 始。你越大個你就其實覺得越脆弱嘅喎、你小朋友嘅時候。我唔中意就唔中意，我想乜俾面你？ 系啱，你讲得好啱。 啲情绪系好直接噶嘛，你人大咗，你就好得考虑。哎呀，唔可以咁样嘅，要世故啲嘅，即系有啲嘢咧又唔可以 hurt 到人哋嘅 feeling 嘅，即系好多呢啲。咁所以都俾好大嘅感受噶。 咁喺即系呢一首歌里边，头先我哋都即系。 知道咗成個錄音啊等等，去到個 music video 方面，今次就冇乜用一個叫做所謂故事嘅、嗯，反而係一個意象多啲、 嗯嗯嗯。 而一開始就見到你落個棺材嗰度咁樣開始，係、 哦、 啦。咁啊呢一個點樣同可能阿星啊嗰啲溝通，點樣去諗呢一個嘅 MV 咧？ 其實我一嚟就同佢講話，我隻歌我最中意係為美好生命呼叫咯。人類出生時必須呼叫，係我最想喺 MV 裏面表達出嚟嘅。咁、 嗯、 所以佢就擺咗一啲、可能我大肚嘅一啲畫面啦，甚至乎喺嗰、那個棺材裏面有一下係我係失縮住嘅，嗰、那個就其實係象徵住 BB 喺媽媽個肚裏面嘅嗰個姿勢咯，咁呢啲頭就俾咗呢啲啦。咁其他其實我都好放手俾佢去、嗯、去諗嗰、那個MV 咯。 係喺、嗯、現場拍嘅時候，譬如佢啲指示會唔會因為可能有一啲後期再加嘅話咧，會唔會嗰一刻未想象到會出嚟係點點？因為其實佢嘅指示其實都大概知道個 feel， 即係譬如可能行過一啲門，好似由死去生一個新嘅循環咁樣。呢一啲意象上嘅嘢，你拍嘅時候係咪都已經想象得到係大概發生緊咩？ 咁佢有大概講嘅，咁但係真係都要真係做出嚟先知啦。即係有時候我有幾場戲又做多咗咯，多咗咁。 你做啲咩？ 即係譬如有一場戲係落架車，跟住見到個光，就跑過去個光度。咁我嘅就諗住個演入方就見到啲光，梗係殘眼㗎啦。殘眼，跟住跑去，跟住話我唔要呢個孫悟空。 唔要殘眼 啦，多咗，就咁望下得噶，就跑過去 ，minimal 啲，咁所以都要調整嘅。 但係又好正常，哇，都好殘眼。 係咯，殘眼咩嚟㗎？你先睇戲都係叫 係，同埋心裏面一對白，哇，好殘眼，望下咩嚟先裝下啊，等我過去啦咁啊。 多咗啦，跟住。 但頭先你講話，即係 MV 上面圍繞住嗰兩句，嗰兩句又係啦，即係對於你嚟講，你話咁想表達嘅個 feeling 係在於啲咩咧？點樣圍？两句 个 feeling 就系为美好生命呼叫，我就系觉得当我大咗嘅时候， 嗯， 即系我纯粹觉得呼叫呢样嘢唔系日日都可以做得到， 嗯， 同埋唔系每个年龄都可以，即系你会冇啦啦呼叫咯。 我哋而家试下啦，正啊咁 系啦系啦，我哋啊都唔会话哇咁样咯，即系除非你闹交，你真系情绪。去到一個你覺得你 control 唔到，即係都有少少 control 唔到，你先會呼叫咁，無論嬲啦或者開心。咁但係你 B B 出世嘅時候，第一下嘅呼叫聲幾有生命力，係無需要諗任何嘅顧忌、 嗯， 甚至乎你 B B 出世啦、 嗯， 你開心唔開心？好開心咪呼叫下啊咁樣，你唔開心你喊，即係呢啲好純粹嘅感覺係，我覺得大過咗係會遺失咗嘅一啲感覺咯，所以就。我係咪美好生命呼叫大咗？人類於出生要記翻個初衷咯，即係唔係話我哋要立短大叫？咁即係我覺得做到某一個階段人生都要諗翻起，咦？我好似有啲 loss 喎，我唔見咗我自己，啊都諗翻起所有遺失嘅東西，直播唔知點解。咁即係都要記翻起，其實我自己都要 self love 多少少咯。 而喺呢首作品當中，一了百了呢四個字，其中。帶俾你一個啟發，就係同中島美嘉嘅故仔有關，因為本身即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歌姬，當佢患上咗耳疾嘅時候，喺呢個故仔當裏頭，有冇即係曾經都會幻想話死啦？如果我係佢，都係難搞，都會驚嘅。 有，我都驚佢掛細塞聲嘅時候，都係嗰種。哇点啊，即系好似一切未来没有了咯，真系嗰种好黑暗嘅，真系想过真正嗰种一了百了啊，是但都系唔唱啦咁样，唱唔到咁样，即系有呢种感觉。所以我见到呢篇文章嘅佢呢篇 story 就我自己好有共鸣啦，咁啊所以就将呢个歌名就订咗俾团队，咁就我哋就用咗一了百了咯。 咁系咪都系一个 practice？ 就系而家我哋做紧呢首嘅访问，其实下一首咧已经又系录差唔多录音啊，成日咁嘅状态噶啦。 录咗三个 session 啊，系咪啱啱录完一个 session？ 第三个 session 咯。 系咪都系会以即三首歌做一个单位？即、就、系、是、下一首就系呢个祝福嘅， 应该系最终章咯。 就会系最终章嘅，咁、到时大家就可以期待佢会用咗一个咩嘅看似负面嘅字， 都几好用嘅嗰、那个字， 系咪都系四个字啊？ 四个字， okay， 但贴地啲嘅，贴地啲。 地 我觉得一了百了同埋同归于尽，唔系平时会讲 文雅有啲呢啲。 第三句歌嗰个系会 平时都会用得到。 系，好想估下，我谂下谂先。咪后喺咪后试下估，咪后试下估啦。咁大家即都可以期待住呢个最终将会点样啦。咁、今日都系边次同我哋介绍啊，姐姐 ，thank you。 听我呢一首系泳儿之前嘅作品。 亦都喺訪問度講過話，嗰個歌嘅 structure 亦都有啲似新嘅一了百了。聽過呢一首由泳兒嘅《沉溺》啊，聽日我哋五至七騷動音樂再見啦，拜 拜。Bye bye